中大提力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小红山文岑亮。以前啲人话咧，中秋节啦，用好多啲唔同嘅方法嚟到形容呢个月亮啦，又月儿像柠檬啦，但系今年就月儿像生根啦，系咪？碌咗落海啦 ，OK， 真系好鬼似生根噶，打边炉嗰只咧， 系啊，睇住佢慢慢变淋 咧。OK， 嗱，今年人知大家中秋点过啊？咁啊，中秋我当然都系同屋企人过啦，咁啊，于是乎咧就翻咗即系爹哋妈咪屋企啦，咁就系屋村地方咁样啦，咁食完饭之后喺出面食，咁跟住咧我就见到哇，嗰啲广场净多人。到咗地步啦，即系成家大细带埋啲细路啊！以前我哋又煲蜡啦，系咪？以前我哋玩蜡烛嘅灯笼，我哋睇其他啲曳嘅细路咧玩煲蜡嘅啫，咁样系啦。咁我哋都会拧晒头嘅， 几正字正确。 系啊，我冇参与， 我都冇啊。 咁但系而家全部都系 LED 噶啦吓，即系冇晒啲风味啦。哇！但系嗰只逼人多啊。 嗯。 咁我以为即系每一年都系咁啦。跟住我问翻我爹哋妈咪，佢先话：，唉，其实呢个咁嘅环境啦，呢个咁嘅情况啦。冇呢支歌仔唱好耐，因为咧以前冇事冇歌嘅时候咧，中秋节咧其实好多人都已经飞咗噶啦。 嗯， 咁所以基本上咧，真系留喺屋村里面咧，嗰啲小朋友啊，即系带啲家长带小朋友落嚟玩咧，其实系好少啊。咁但系由于而家都仲未通关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个个都焗住喺香港啦。就过即系中秋节啦，咁所以先至有咁样嘅场面。佢哋都话：，哇，我哋好耐冇见过咁劲噶啦，咁开心，咁 party 噶啦。 系，同埋你喺头先你咪讲嗰个生根嘅，佢未变成生根之前，即系个佢都仲系一个完整圆咕碌嗰阵时咧，喺嗰、那个观塘海滨嗰度咧。 系啊，我原先以为特别表演嚟嘅，哇，会碌噶呢个月球，唔怪之大家要凭栏去睇一睇啦。 因为我就系建议，我话点解到追月嗰日都仲出现喺嗰啲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嘅咧？原来佢已经。浸咗落个汤嗰度啦，嗰阵时，因为之前嗰晚咧，哇喺嗰个观塘海滨嗰度真系人山人海，基本上好多人去尝试嗰度打卡啦，但你基本上影到嘅咧都系人嚟嘅啫， 系啊， 其实你见唔到个月亮嘅， 系啊，咁同埋大家真系搵咗好耐啦，咁所以复仇式嘅消费啦，我系两个礼拜前先落翻去基巴啦，你应该落咗好耐啦， 我冇啊，我仲未够胆啊。上次咪阿 Sam， 你未够胆？ 阿 Sam 寻日上嚟啊嘛， 跟住然之后 佢叫我一个人去，因为我搵唔到脚，咁、我仲未踏出呢、這、一个。 啊，你真系冇落过？ 我冇啊！ 你翻咗嚟香港咁耐，你未踏足过基巴？ 我有。但 你咩人嚟？你会系咩世纪啊？你 我有，我话我今年未去过。 我今年哇！我净系两个礼拜前第一次落去啦，冇谂住去嘅，咁啊同朋友食完饭啦，跟住话喂，煲个张台啊，落嚟啦，咁样咁去啦 ，OK。机卡拉 OK 咯，哇，净好似系冇发生过疫情咁啊！嗰只场面，即系个个都系揽头揽计嗰只啦。 继续听到嗰啲好美妙嘅卡拉 OK 歌声 系啦，咁但系都做足安全措施嘅，咁然后跟住到12点嘅时候咧，播只歌就呼吁大家现场咧，若果系冇打针卡嘅咧，就要离开啦。咁大家真系完全冇任何鼓噪嘅 ，OK， 即系已经好知定嗰只，诶、哎、要落 lift 啦，嗰只拜拜，下个礼拜见啦，即系嗰只咧，好无奈嗰只咧。但我想讲，即系基巴文化点解咧？因为我今个礼拜咧，即系虽然我就冇玩 TikTok 啦，但系我最近咧就见到咧啲外国年轻人好中意玩 TikTok 噶嘛，最近咧。有一个 TikTok 嘅 video 咧，哇，引嚟广泛咧，即系外国同志界去讨论，我都觉得几 interesting 嘅。咁就话说有一个咧年轻嘅 lesbian 就叫做 Eliza 嘅，咁啊拍咗个 TikTok video 啦，咁佢净系 monologue 咁讲话咧，佢喺成个 video 里面佢就讲话，我觉得直人真系唔应该去基吧。 吓，点解啊？逆向歧视啊？佢 系啦，咁啊唔系叫逆向歧视嘅，系啦，咁但系就。我哋成日都覺得攣直共融啊嘛， 係咯係咯， 讓多啲即係直人落嚟基巴， 我都唔介意佢哋 下都好啊，係咪先？咁但係佢理論係好好啊。佢話嗱，其實基巴又或者係 lesbian bar 原先嘅設計咧，係等同志有一個 safe space 啊嘛。 係， 其實直人，喂，你做咩要落嚟基巴啫？你其他、喂 everywhere 你都可以去，你有大把你有選擇啦。但係基巴又出現 ，lesbian bar 又出現，就係。尤其是喺以前嗰個壓迫嘅年代嘛，我哋性空間係咁即係規缺嘅時候咧，讓我哋有一個安全嘅地方可以做翻自己嘛。 嗯， 但係點解要咁樣講咧？嗱，佢話因為佢係美國人嚟嘅，佢話美國而家得翻幾多個基巴？係100間基巴， 成個美國 係 哦，咁就 佢真係做咗 research 啦。佢話然後即係得21間 lesbian bar， 咁真係少得好可憐喎、啊， 不嬲都係少啲嘅。 係啦，咁尤其是呢個疫情嘅情況底下啦，以至到而家有咁多啲機 app 啦，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落去即係機吧度蒲噶啦，咁所以生意就更加難做。咁已經賣少件少啦。咁但係點解佢會咁樣講咧？最主要話佢一日一次咧，佢係蒲一間 lesbian bar 嘅經驗。 嗯， 佢落到嘅時候，然後跟住佢向五名嘅女士就表示有興趣咁樣啦，搭訕啦。但係五個都先後分別同佢講，我係直嘅，我係直嘅。 哇！依、這個好創，好創傷。 呢個好創傷啊！嗱，我如果俾係我咧，俾在我咧，如果你個個咧拒絕我都係話自己係直嘅話咧，我都會拍個咁嘅 TikTok video。 我都明白，我而家明啦，因為其實嗱，本身我係諗住如果啊，即啊，本身有機吧，但係如果有一啲譬如直男又好，直女又好，即係佢哋要嚟下啊，咁、那個場嗰度譬如係有大概我諗係一成咁樣，我覺得啊，可能冇乜傷，冇乜所謂，即係你咪當啊，好似少少點綴咁啦。 一成好多㗎啦。 但係你想象下，如果好似即係嗰位 Elisa 嘅經歷咁樣，你落到去。可能是个数量的问题、即是你起码有一半或者以上的人都是被那些直人包围。那你就会觉得吓，那我去那里做什么 ?What's the point?、 是啦，即是好像有少是直人侵占了、即基巴。即 那我就明 白。而直人不是没得揀的嘛。即基巴以外所有东西都是你们的地头来的嘛其实是不是是啦，那然后基巴你都要垄断埋的时候呢、就讲不过去。但当然我看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疑点，就 是 到底那五个拒绝你的是不是真的直的呢？定系只不过系市委大揾个借口嚟到 turn you down 咁样 咧？呢个真系 呢个冇得以明真身噶嘛，系咪先？ 但你讲起呢一样嘢咧，其实我有一样嘢都有少少不吐不快。因为话说咧，喺香港咧，其实你知即系机吧都唔系多啦。如果系红红吧嘅话，就更加少啦。呢、這个主题。咁我想话咧，其实喺九龙咧有一间即系都比较出名嘅， 两个星期前咪就 系 去嗰间咯。 大家明噶啦。但系每次咧，我上到去咧。都是有一至兩台咧，全部都唔係紅嚟嘅，佢係即瘦仔啦，即係或者係即係健壯嗰啲啦，即係總之又唔係紅啦。佢哋上到去咧，完全係自己有自己玩嘅啫，佢完全唔會同你哋咁任何嗰啲紅紅咧有 interaction。但係我覺得你要調翻轉頭問翻佢哋咯，佢哋上到去係咪覺得即係其他啲啤都唔會侵佢哋玩咯？因为见佢哋太壮健同埋身材太 fit 嘅关 系，唔系啊！你喺嗰啲眼神你会见到噶嘛？即系如果佢哋系对啲红有兴趣咧，或多或少你会喺嗰啲眼神啦，即系可能会有少少会见到佢喺度即系望下、及下咁样噶嘛。佢哋冇嘅，佢哋真系自己逃咗喺自己世界玩。咁我后屘咧有问过，鼓起勇气问过一个，即系啊，其实你上嚟系做咩噶？佢话我冇啊，纯粹系因为即系九龙区冇乜基吧啊嘛，我哋咪嚟呢度咯。但系我哋对红系冇兴趣噶。 哦，即系你调翻转，你系觉得非红系侵占咗啤吧？ 系啦，所以你啱啱讲嗰样嘢，即系直人侵占咗机包嗰样嘢咧，我就谂起呢一样嘢咯。 嗯，不过我以前都有见过啲直嘅人去机吧啦，但其实系分得出嘅，所以我哋系唔会问嗰啲人 有冇系分得出啦。 系啦，即系同埋咧，唔会有啲直嘅人自己一个落嚟机吧。通常直嘅人可能都系同即系一两个机嘅 friend 啊，或者都系同即系一。即係唔會一班直人落嚟機吧。 係啦，嗱，我嘅經驗就係咁嘅，因為咧以前我識朋友咧，從來都唔會因為啊你係直你係攣，我攣我先至即係會 friend 啲嘅，即係睇個人係點嘅啫。但其實咧，我係好歡迎咧帶直朋友落去機吧嘅。以前啊，因為我覺得咧，你肯落去咧，其實你已經係個開通嘅直人嚟嘅。其實亦都讓你真係可以近距離接觸一下啦。但我曾經以前咧，即係 PP 未執嘅時候咧，我見過一個場面，因為你知通常咧，尤其是喺機吧嚇。会有几个 fat hack 全场飞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其中有一晚咧，我就见到有一个咧系外籍嘅，明显就系 fat hack 嚟啦，好大声，醉晒，然后摊咗喺呢个舞前，即系 drama queen 度，我净觉得喂，我哋先至系有资格做 drama queen 啫，你唔好喺我地头里面，你做咗我份啦，你有冇搞错啊？即系攞晒 attention， 咁我就有少觉得。哇！你踩場踩得嚟，你真係唔分下裝眼喎、啊！你 亦都冇乜品喎！你 我都識嗰個咧，我以前識一個女仔咧，佢係直頭被 ban 啊！之後 哦， 你唔好再叫佢嚟啊！即係因為佢細佬咧係基嘅，咁同我哋都好 friend， 咁佢又成日跟住嚟啦。咁最後咧，佢又喺度成日咧飲醉酒啦，又即係撩人咧，但係自己又唔係啦， 係啦， 所以咧。又最後咧喺度大吵大鬧咁樣咧，就俾人即係趕咗出去咁樣。 係啊，又要攞曬 full 啊，攞曬 attention 咁樣咧。咁真係唔係好得嘛？我哋都喺度搶緊 full， 你明唔明啊？你知唔知喺个机吧里面抢煲，其实系好困难嘅事嚟噶。 但系黐埋去同佢识咧，又俾人会，应该都系麻烦有啲 friend 嚟噶。即系咧， 好多政治嘢要搞嘅，咁以前落到去咧都係各自為政嘅，咁又唔會話即係滿場飛，或者你話見到啲紅又撲埋去，即係都有啲矜持嘅。咁我諗去下唔同地方咧，見識下唔同嘅嘢咧，我都即係我無人歡迎嘅，對於唔同性取向嘅人士。 唔係，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其實真係當然啦，係咁講啫，我覺得值得拎出嚟討論嘅。但係當然咧，喺一個即係理想世界裏面咧，應該唔分亂直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無論係直人或者亂人落去，你落得去都唔該有啲。蒲巴嘅品咯， 系啦， 呢个最重要咯，系咪先？ 或者就算你系一个直男，你都扮下，即系或者周围都望下，就唔好即系自己喺自己活喺自己世界啦。咁你去嚟做咩啫？ 吓，系咯。咁你讲开即系去 party 咧，其实今晚都有个 party 噶。不过我为咗要即系翻工啦，辛苦 牺牲你，辛苦你， 就冇去呢度咧。香港同志影展嘅闭幕派对啦。咁、因为咧，佢哋今日就系、即系。所謂嘅閉幕日啦，但其實好似聽日仲有戲，過幾日有幾有啲加場咁樣。 就個星期六噶嘛。 係啦，咁就星期六就即係今日就做呢、這個播呢個閉幕電影，再加呢個閉幕 party 啦。咁我哋都晏晝去咗睇呢個閉幕電影咧，就係、是、呢個午夜天鵝啦。咁就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曹展剛 係。就第一次做 drag， 做一唔係 drag， 佢係跨性別添啊。 哦 ，OK， 咁你覺得佢做成點咧？嗱，以前咧我睇有啲劇照嘅。我睇劇照嘅時候咧，咁你知啦，只一張相啦，即係冇乜演技表情可言噶嘛，淨係睇到個化妝造型啦，我就覺得有啲牽強嘅。咁但係其實真正做成點咧？ 嗱，如果作為即係用美學嘅角度去睇佢嗰個樣咧，係真係唔係靚女嚟嘅，我可以咁講。咁但係你知咧，其實跨性別唔係真係要好靚咁，你生出嚟係咁就係咁噶啦，除非你真係用好多錢去整容嘅啫。咁佢嘅真實性咧係。其實我睇一路睇落去咧，其實係冇懷疑到佢嗰、那個跨性別嘅身份嘅，即係其實佢做得好好啊！即係我覺得佢 我係有少少覺得咧，因為佢係即係草剪光啊，即係成日都好多人都會覺得麥當娜咧永遠都係即係票房毒藥噶嘛，因為佢麥當娜嗰個 character 太出啦。无论你系做紧即系乜嘢都好啦，都系 佢系一个麦当 劳咯，你明唔明啊？即系有阵时草剪光都系噶， 可能因为我唔系佢即系嗰个乐队， 你唔识佢系咪？ 我识即系个乐队嘅时候，我唔系佢嘅 fans， 亦都冇乜睇佢以前嘅表演，所以我对于即系佢嘅背景咧，其实系冇零嘅。咁所以佢 系零嘅， 吓即系我冇与大相关噶吓。咁即系我就系一路睇啊，其实跨性别即系我都认识，都叫做比一般人多啦。咁其实我都觉得啊，佢做得系我系觉得系接受到佢嗰个角色嘅，佢个角色扮演啦，同埋佢嗰个佢嘅演绎方式啦，同埋即系可能因为佢比较又系瘦掹掹咁嗰个类型咧，咁其实着起嗰啲即系。tight jeans 啊、高踭鞋啊、長褸啊， 都有韻味嘅。 背影咧，即係佢又中意撥下頭髮，佢撥下頭髮嗰啲啲動作，略嫌過多咁，但係都做到嘅。咁但係嗰啲背影啊，或者佢啲行路嘅姿態啊，同埋啲神韻啊，其實都有嘅。咁除咗佢冇特登扮女仔聲。即係佢有温柔咯，但係佢就冇扮女仔聲。 我反而覺得咁樣係好喎、因為其實我哋認識好多一啲跨女，其實個聲音嘅未必個都可以好 passing 咁，然後可以即係真係女人嘅温柔聲㗎。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套戲咁其實咧，上年喺日本公映嘅時候咧，都得咗呢個叫做第44屆咧日本電影學院獎嘅最佳電影啦，同埋最佳男主角啦，同埋個新人獎嘅， 係都值得去睇一睇嘅，支持一下嘅一個即係偶像派嘅歌手啦嚇，咁、然後跟住就而家過渡到要做一個性格演員啦，做跨女其實係好唔容易嘅一個挑戰啦，咁、所以都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到底即係佢真正做成點。咁但係咧，另外一樣嘢就引發一個討論咧，就係、好多人都話，而家所有嗰啲即係做 LGBT 角色咧，都係揾啲直人，唔係揾翻 LGBT 演員噶嘛， 係有講， 永遠都係剝削曬咧。即系 LGBT 演员咧，有机会可以做翻即系自己嘅一啲角色啦，同埋戏份啦咁样。咁而言由在以嗱，草剪光又做一个 LGBT 角色跨女啦。 系啦。 咁而今个星期初成啱啱公布咗呢个艾美奖嘅得奖啦。咁、而其中我哋都曾经提过，就系、是、Ewan McGregor 就系凭住呢一个电视剧集咧，就系、是、演绎70年代已故嘅一位同志嘅 fashion 大师。咁、就系阿 Houston 啦，又系攞奖。嗱、虽然我真系觉得咧，我从来都唔系 Ewan McGregor。嘅影迷嚟嘅，我系觉得佢靓仔到个演技，但我真系睇咗，我真系觉得佢今次系真系做得好嘅，但系亦都系应验咗一样嘢，又系直人去扮同志，又俾个奖佢， 系 咁所以都系讲嗰句咯，即系一个正常嘅世界。其实我哋唔介意直人落基巴嘅，假如基巴多啲嘅话，你明白我讲咩啊？即系同志多啲 啫嘛，其实系 同志多啲 safe space 嘅时候，有乜所谓啫？ 系 咪啊？话知你系乜嘢？咁但系即系亦都系正如，若嗰啲角色系好公平咁分配俾挛同埋直嘅话，我哋做咩要介意直人做挛嘅角色啊？挛嘅演员都会有机会做直嘅角色噶啦，系咪？ 系。 但我哋真系唔系身处一个公平嘅世界吗？ 系啊。咁、所以同埋，如果系真系同志演员啊，我觉得即系如果系有心向呢一个演艺发展嘅话，都应该要多啲企出嚟咯，去发展呢个事业咯。跟住然之后有一日咧，话唔定你就可以做到自己啦，可以喺呢个银幕上。 嗯。啊！你好似已有所指咁啊，同我哋跟住要揀嘅呢隻歌呢，因為呢一位嘅朋友啦，好紅啦，係咪先？ 係 咪？好多人會幫佢慶祝生日啦。咁、但係前一排呢，就即係即係爆出咗咧，就因為佢以前曾經未紅嘅時候咧，接受過訪問啊，就帶埋呢個男朋友啦。咁但係蘇花咧，其實呢一段嘅新聞出咗之後咧，佢自己冇真正去回應過嘅， 冇正面回應過。 咁但係最近嘅新歌咧，咦係咪變相地曲線回應緊咧？ 暗示啦，或者 係啦，因為佢最新嘅歌曲裡面咧，雖然冇講過任何同 LGBT 有關嘅嘢，但係無啦啦喺個洗車場嗰度，我真係冇見過咁嘅洗車場喎。是彩虹的洗车场 都挺漂亮的。 有欣宜的。 还有欣宜的。是吗超级 LGBT friendly 的欣宜那真的很可疑啦。所讲的 Anson。 你打吧。吉他我敲碎一套管那只主打令你兴奋。你推掉千只杯我送人一线唱二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 Beatbox 跟鼓声我醉在最深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问问有些恋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我怎么这么优跑从和而滑乱做女探头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令令快乐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令令快乐这是上瘾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片水花留下浪漫小香肠啊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远行像皮玻璃有我睡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家伙送水煮饭有些冰山有声声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 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and hit it, say 我都呢首歌歌名啊，直歌都未红咧，就已经话自己系 Maggie Hit 啊， 红硬咁样啊，即系等于你咧出世咧，老豆就帮你改个名咧，咩英俊咁样， 系啊， 但系姓吴嘅话咧，就系吴英俊咯。但系唔系，咁应该都 hit 嘅呢一首歌。 hit 硬啦 ，OK， 而家咁红系嘛？ 零零白冷， 真系。OK， 嗱，头先我哋讲开即系有关即系好多籍嘅演员咧，就演活咗呢个 LGBT 角色啦。咁但系言犹在意咧，其实今个星期咧，有一位嘅朋友咧，其实佢本身系籍噶啦，咁但系演呢个同志角色咧，相当之深入民心嘅。咁所讲咧就系 Sex and City 里面咧，就系 Carrie 嘅闺中密友。就係、是、Stanford 啊嘛 ，OK， 咁其實佢嘅真名咧就係 Willie Garson 啊，咁但係啱啱先聽到咧，佢今個禮拜咧就係離開我哋嘅消息啦。 嗯， 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好驚訝嘅，因為其實因為佢哋拍緊續集噶嘛。 係啊，佢哋拍緊嗰個電視劇It's Just Like That 咁樣啦。 其實由今年年初佢有份做啦，同埋有人係影到相咧，就佢喺即係片場啦，裡面即係演緊戲嘅嗰啲嘅劇照啊。咁所以突然間聽到佢健康出現問題，然後咁快就離開咗啦。咁所以我哋都表示嘅惋惜啦，咁因为佢真系，就算佢系直都好啦，佢真系演同志角色系演得非常之好，大家都记得呢一个角色就叫做 Stanford。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同美国司法部达成延后起诉协议，佢即时获释。正系坐飞机离开加拿大，坐飞机离开加拿大回国，前往深圳。央视发表评论话：每当同胞遇到危难嘅时候，祖国总会喺关键时刻及时出手。做同胞嘅罗亚方舟，做人民嘅安全卫士。一句祖国接你回家，折射出人民至上嘅执政理念，凸显咗一个大国嘅自信同力量。评论指强大的中国是一个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强靠山，个人的命运从来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国家强大，个人自由幸福先有保障。评论指如果国家贫弱，个人尊严亦将无从谈起，今日享受的和平安宁和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中聯辦表示，在特區政府已經依法啟動取締支聯會程序的背景下，支聯會宣布解散，是反中亂港組織的必然下場。發言人指出，支聯會骨幹分子的亂港行為絕不能夠一筆勾銷，搞亂香港的人絕不能逍遙法外。特區警隊正是對支聯會骨幹分子涉嫌違法行為進行調查，這個是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追究到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支持外交部以事實清單形式列舉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中亂港勢力的一系列事實。他表示清单有系统地分五大部分，共102个事项，列出美国分别以炮制涉港法案、实施制裁、污蔑诋毁特区等干预香港事务。国际社会和香港市民清楚掌握美国霸权行径，对此感到愤慨。身在内地进行公务活动的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说，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和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香港继续是自由和开放的国际城市，营商环境丝毫没有受损，海外企业在香港的权益获得比以往更佳的保障。随着香港更有条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海外企业在香港亦会比以往有更多机遇。在台湾，国民党举行党主席选举，前主席朱立伦以超过85000多票、45%得票率当选，他呼吁大家团结。根据国民党中央公布的选举结果，合资格投票的党员大约370000人，投票率大约50%。其他三名候选人张亚中有60000多票，江启臣有35000多票，卓柏源5000多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建筑阿碳，因为建筑物内各种操作都可能造成碳排放，所以我变得好大嚿。但绿色建筑的各样设计，例如节能、通风、电动车充电设备同埋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帮我减磅。9月25号至10月1号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实践一步减碳，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上绿色建筑议会网站睇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 变种病毒绝对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有几方面，可能会增加了传播力，会增加了个疾病的严重性，亦都会对我们一些自身产生的免疫力或者是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可能都会有影响的。那我们现在用两剂疫苗来讲，我们有些初步研究可能的效能方面是会打折扣的。咁不过我哋又觉得佢本身预防一啲严重或者係甚至死亡嘅情况嗰比率呢，其实嗰个成效都会非常之高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尽快接种，尽快有个群体免疫，一旦唔好彩入侵我哋社区，我哋就可以挡住，就唔好等呢啲变种病毒喺个社区大流行，我哋先去打疫苗，嗰阵嘅效果会冇咁好。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三文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据路透社的报道，古巴政府公布了一项新的家庭法草案，如果该法案获得批准，将会为同性婚姻打开大门。 LGBT 维权活动人士对这个法案的态度表现十分谨慎，因为他们仍然担心该法案是否能够实际落实。在古巴现行的法案中，对于婚姻的定义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法案明确表示了婚姻双方的性别，而在最新提出的家庭法案中，将婚姻的定义修改为两个人的自愿结合，在内容上并没有具体说明性别。但是该法案在正式通过之前，仍然需要进行基本的梳理辨别，然后在最后的最终法案内容的修订，同时亦都需要考虑公民的意见，举行全民公投。有相关维权活动人士对此表示担心，在一些宗教团体和那些比较喜欢传统文化人群的抵制下，可能会令到负责该项工作的委员会成员态度软化，从而放弃这一项法案。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古巴就曾经撤销过有关同性恋婚姻的相关法案，当时就是受了宗教因素的反对，从而导致了该法案的搁置。LGBT 维权活动人士表示，政府不应该规定就乜嘢是基本人权进行公民投票。古巴政府就回应说，他们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可以接纳的环境，而不是强迫全体公民接受该项变化。在墨西哥北部和美国接壤的索洛拉州，州议会在当地时间9月23日以26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令到墨西哥国境内接近四分之三的区域都已经在法制层面上承认同性结婚。而在今个月22日，长年被外界认为是墨西哥最保守的克雷塔罗州亦都通过了同性婚姻的立法，令到目前全国32个地区内已经有23区透过修法保障同性结婚的权利。早在2009年，该国的首都墨西哥城就率先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推动了该国婚姻平权进展迅速。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該曬 Simon 啊。頭先我哋咧喺新聞報道前咧就提開啦，演活咗呢一個咧即係同志角色嘅 Willie Garson 咧喺呢個 Sex and City 裏面咧就演活咗阿 Carrie 嘅閨中密友，就是、一個 gay man 啦。咁但係佢好似50幾歲咧就嚟我哋去啦。OK， 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咧，今個禮拜亦都有一位嘅朋友咧就嚟我哋去嘅。咁就係同志界嘅即係 fashion 大師啦，就係、是、Tom Ford 嘅老公啊。係 啦。 OK， 咁其實如果大家對於佢咧就唔係好認識嘅話咧，其實佢好勁嘅，佢都係呢個 fashion 界裏面咧。 因為佢做過好多本咧好重要嘅 fashion 雜誌咧嘅 editor 嘅，包括最早期嘅就係呢個 Women's Wear Daily 啦、Vogue 啦、Vanity Fair 啦、New York Magazine 啦。咁所以其實咧，基本上都係外國時尚界別裏面嘅一位大亨嚟嘅。OK， 猛人嚟嘅，咁就係 Richard Buckley， 享年係72歲啦。咁但係咧，我就想即係講一講咧，就係佢哋嘅邂逅故事，因為最近 Tom Ford 講翻出嚟咧，好鬼浪漫 嘅。係啊，我都有睇翻啊，原來佢哋喺個 lift 嗰度。遇到的 是啊，咁原來嗰陣時好似Tom Ford， 因為佢嗰陣時好似得25歲啊，咁而當其時咧，咁就係已故嘅 Richard Buckley 好似38歲， 大哥哥咁樣啦，13年到啦，係。 OK， 咁但係當其時咧，即係其實 Richard Buckley 已經喺行內好出名啦，咁但係Tom Ford 咧其實只不過新丁咁樣啦，咁佢好似唔知有一次係唔知去邊一間雜誌寫到要攞衫咁樣嘅，咁啊搭 lift 啦，唔知頭唔知路啦，喺 lift 裏面咧就撞到咧，即係嗰陣時35歲嘅 Richard Buckley 啦，佢喺入到去。 系 就好似已經係觸咗電咁樣咧，被對方嘅眼神就已經係吸引住啦。 不但止啊， 佢話佢仲講咗一句好勁嘅，佢話咧就係唔知佢由邊一層去邊一層咧。佢話咧到架 lift 到嗰一層嘅時候，佢已經決定咗我哋要嫁俾佢。 係啊， 哇，好勁 啊！要同佢長相廝守啊！ 唔係，我淨覺得即係嫁唔嫁到都唔緊要啊。你有冇遇過一啲哇，真係喺個 lift 裡面叮噹大小已經覺得即係觸電到嘅地步就係、是？是佢啦，是佢啦，咁样咧。 唔系，佢应该话第一次相遇咧，系一个即系活动入边嘅。当时介绍咗认识之后咧，咁、两个都可能有啲意思，但系你知个年代就唔会咁轻易讲出口嘅。咁所以就有少少即系好似无疾而终咗啦。咁然后喺个 lift 嗰度相遇咧，就即系有少少大家都认定咗啦。 系咯，都咁好，咁好嘢嘅。即系我试过有系类似一见钟情啦，或者系触电啦，即系好想追佢，即系我要追佢，我好想佢做我男朋友咁样啦。但你话佢要做我老公，我要成世跟佢，咁我真係未试过喎。即係点你点可以喺一个系咪一个空间又即係比较细啦，即係可能大家嗰个体温又可能好接近啦，即係唔知系咪有呢啲咁 有冷气嘅。 咁以前啲 lift 好难讲喎。 唔系同埋以前有人揿 lift 添啊。 咪系咯。 可能嗰时嘅选择唔系咁多啦，即係可能认定一个就真系。 哇 ,Tom Ford 后生嘅时候而家都咁靓仔，我觉得选择系好多 的。但系呢个男人后生啫,Richard 都好靓仔，佢形容佢是有一个佢话唔知系银色嘅，即系眼嘅瞳孔嘅颜色。佢话系一只 husky 咁样嘅颜色，一只狗嘅 husky。 系。 佢嗰阵时就俾佢即系摄震住咗啦。 系啦，而家我哋睇到嗰啲相片咧，就佢较为后期啦。咁啊，见到佢都好苍老啦。咁因为其实佢抗癌咗好多年噶啦，已经。咁所以，但系如果你睇翻佢后生嘅相啊，哇，真系啊！好摄人嘅其实， 都好靓仔下嘅真 系。系啊，系因为嗰个眼神，佢话咧，即系 Tom Ford 咧，就是、觉得认定系佢啦。咁而对方嗰阵时即系大佢12年嘅Richard Buckley 咧，亦都系即系好劲攻势去追佢啦。咁但系 Tom Ford 话，其实都唔使咁劲攻势，我都 OK 噶啦，都咧反应噶啦咁样。但我觉得即系好多时大家睇即系同志界觉得好似无真爱，好难喺机场里面揾真爱咧。但系其实呢两位 fashion 界嘅猛人话俾我哋知道，佢哋。即系体现咗，原来喺同志嘅世界、感情世界里面咧，系真可以有童话嘅咯。咁多年不离不弃， 系 亦都有自己嘅小朋友咧，真正组织一个真系名人嘅同志家庭。 就算直人都唔系个个可以即系长相厮守咁耐啦。 系啦，同埋咁靓仔 Tom Ford， 我系好得噶，不嬲都由后生到而家，我都系好得噶。即系我少觉得，喂，诱惑一定好多，尤其实喺 fashion 界里面咧，但系佢都依然可以认定对方就系即系自己。终身嘅 partner 啦，所以各位同志，机场有阵时真系好难有真爱，但系其实呢个世界话俾大家知有童话嘅， 都有， 不过未必发生喺我哋身上面啫嘛。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OK， 言归正传啦。OK， 嗱，今日咧我哋好想同大家咧就介绍一个咧好特别同埋有趣嘅一个社区活动啦，同埋一个好有心嘅一个 campaign 嘅。个名字就叫大出柜，唔系大出血啦，大出柜性小众平等教育活动。Coco 咧就了解個詳情多啲，請介紹啊。 係啦，咁其實就係即係上網睇到啦，呢、這、一個活動咧，亦都有朋友介紹啦。咁我就聯絡咗即係位搞手啦。咁聽落之後咧，原來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活動喺入邊嘅，包括有劇場啊，又要學做戲啊，然後發現呢位朋友仲即係新心靈大師嚟㗎。咁坐我哋隔離咧，其實就係阿品啦。 嗨，你好。 系啦，阿斌你好。 你好，你好。 哇，你衬口罩衬得好好啊。 系啊，闪晒噶嘛。 诶、哎，又唔系闪晒。 其实我阵间就系想问一下阿斌咧，即系我今日见到佢个造型咧，包括佢嘅头发啦，佢件衫啦，佢个口罩咧，其实系有一个好好统一嘅 color scheme。 Bohemian 啊。 系啊， 因为咧完全系扎染啦，我知道咩叫扎染，你哋唔知啦。 我知， 系啦，七十年代嘅迷幻扎染啦，然后佢口罩都系扎染啊，嗰度先衬得绝啊。 佢系连头发都衬埋，即系一点主调咧就系蓝绿，但系带点灰，但系有啲紫红色嘅。 系啊， 同身心灵有冇关系嘅咧？嗱，阵间要问一下。 咁另外阿蔡一品隔篱咧就系另一位就系同我哋一个活动入边一齐工作嘅，就系阿笔啦。 OK， 阿斌你好。 Hello， 大家好。 OK， 咁佢哋两个有趣嘅地方咧，就系虽然系一齐做呢个 campaign 啦，叫大出柜啦。OK， 咁但系佢哋嘅身份咧，就系佢哋已经磨盘托出咧，就一直一挛嘅。OK， 直嘅就系阿斌系嘛？ 系啊， 系啊，挛嘅就系笔嘅。OK， 好，咁转头讲下先。咁即系其实不如同我哋首先讲一讲啦。其实呢一个叫大出柜性小众平等教育活动嘅内容虚脉同埋背景系点嘅？ 哦，其实咧呢、这个就系、是、一个政府嘅分定嚟嘅，就系、是、葵青区议会佢哋办出嚟啦。咁当然我哋就系申请噶啦，咁跟住就中咗标啦。咁而我就其中拣咗一个题目咧，就系、是、性小众呢个题目咯。咁我哋接到嘅时候咧，就知道佢 requirement 咧就一定要有办呢、这个课程喺入边啦。而佢个题目最主要咧就系、是、做隐形剧场啦。咁我哋自己本身系有一个剧团嘅，咁我亦都有去学校表演啦。咁但系我哋就做即兴剧场。场有嘅，但系就冇试过做隐形剧场咯。我哋都去咗了解一下，咁啊，亦都有揾咗啲剧场大佬去了解一下嘅。咁跟住我哋谂咗咧，即系觉得有意思啊呢样嘢，所以我哋就谂住去做咯。而我哋将呢个活动分成咗三 part 嘅，第一 part 咧就好似系演员招募，其实就系俾个机会咧，大家去碰下面啊，跟住去了解一下，等啲有兴趣嘅人可以嚟参与下。咁而中段咧嗰个 part 咧就系做一个课程，咁就俾佢哋大概30人左右啦，即系嗰个招募日之后剩咗个30人咧，就一齐嚟 train 下夹下，跟住咁演员剧场做乜嘅咧？其实我哋就出街嘅，跟住咧就去。類似搞下事啦，咁其實又唔係一定搞事嘅，但係就最緊有啲活動做下啦咁樣。咁跟住到最尾個 part 咧，就係、是、將我哋喺街度遇到所有嘅事件啦、狀況啦，我哋嘅演員體驗咗，即係有冇人排斥啊，跟住 LGBT 嘅嘢啊，或者哦原來啲人係好接受嘅喎，即係所有類似呢啲，或者我哋自己做一個哲學討論咁樣。將呢啲資料都總括埋一齊，跟住做一個發布會咁樣咯。咁另外我哋仲會記錄曬成個過程啦，跟住會放咗上網咯，遲啲會。 OK， 咁縱觀咗咧，有啲咩 campaign 教咧，同埋內容啦，轉頭我哋就清零點碎咧，因為提到有關身心靈啊嘛，即係呢個社會動盪啊。个世界越嚟越立乱啊 ，climate change 啊，即系哇，即系众多问题，令到大家都好慌乱嘅时候咧，身心灵咧其实系好需要，每个人都好需要。咁而另外就头先讲到即系隐形剧场啦，有关 LGBT 嘅即系主题啦，转头可以即系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有一次你做咗喺即系街头嘅表演，到底个情景系点咧？咁可以介绍一下。嗱，即系其实我觉得你 campaign 咧，即系等于系性平教育啊。即係性平教育，即係性別或者係性向平等嘅教育啦。我從來都覺得亞洲咧，其實係做得好差嘅。就算係香港咁發展嘅城市咧，都係做得好差嘅。咁但係唯獨喺亞洲咧，寶島係做得好嘅。佢哋講咗性平教育係講咗好多年㗎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歡迎咧，即係有人去攞分定啦，最好啦，攞政府分定，而即係政府又鬆手俾你任你去搞。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因為我知道你哋搞呢一個即係大出櫃嘅呢個 campaign 咧，好多時都要入學校，對象可能係年青人甚至係學生哥啦。以往我哋聽講話咧，即係做一啲 LGBT 嘅 campaign 咧，去到某啲學校，尤其是係有宗教背景咧，係比較困難。咁你哋入學校有冇遇到一啲咁嘅困難？ 其實之前咧，我哋係主要做身心靈咯，所以我入學校嘅時候咧，其實係表面上講情緒或者精神健康，但係最終就涉咗啲身心靈落去咯。咁所以我哋入到宗教學校噶。而有好多宗教學校其實係比較有心去照顧小朋友嘅精神健康啊，或者情緒問題啊，或者 bully 嘅問題咯，所以佢哋就見到我哋嘅宣傳嘅時候就覺得哇好適合啊，於是就俾我哋入去。咁當然入面係有機會有啲同學仔係有 bully， 係因為佢哋好似疑似 LGBT。 LGBT， 但好少細路仔一早已經知道自己係 LGBT 嘅。咁所以我哋就主要係處理佢嘅 bully 嘅問題咯。咁而透過個劇去做，咁佢哋係 accept 嘅，啲學校係好 accept 嘅。 OK， 嗱，不如我哋逐樣講啦。頭先你提到有關即係你喺搞 campaign 嘅過程裡面咧，接觸好多啲學生咧，都係因為可能自己未係好清楚自己嘅性傾向啦，又或者可能被人懷疑佢哋嘅性傾向未必係主流嘅性傾向或者係性別氣質而遭受到欺凌啦。我想知道今時今日嘅中學生或者係再細個啲嘅小學生遇到類似嘅 bully， 其實係乜嘢嘅一啲對待嚟嘅咧？同我哋以前咧，我哋做即係學生哥嘅時候有冇分別嘅咧？ 都是徐阿夫咁样啦， 呢啲好旧式噶咯， 到而家都仲系做紧呢样嘢。 系啊，你大家啲书包都系一样咧，孭嗰啲嘢。其实警察嘅模式差唔多，可能我哋社会改革咧喺嗰个教育方面改革都唔系好新，所以啲 bully 都系差唔多样。 系嗱，而家即系又大又多咗一层嘅。唔單止喺校園嘅環境裏面啦，而家網上面嘅 trolling 啊，同埋 bullying 啦，而嗰一啲咧，可能嘅影響仲大添嘅。即係有陣時，喂 ，bullying 唔需要淨係即係physical 嘅 violence 啊，唔一定係揼你一錘啊，即係令你有傷痕嘅。 係啊係啊， 心靈嘅傷痕有陣時嗰個創傷仲需要長嘅時間先至可以復原，係嘛？ 我諗咧如果我哋幫助嗰啲 bully 嘅同學仔嘅時候咧，其實係俾佢意識到咧自己係吸引件事發生嘅。系啊，呢个系好 tricky， 好巧妙咯。但系我觉得咧，喺网络上虽然咧所谓bully 嘅情况会再多啲啦，即系佢个渠道有多咗嘛。但系佢哋相对地容易揾到自己嘅同伴咯。所以我又觉得呢两人相向啦，各有各好，各有各差咯。 系啊，揾到自己嘅 peer group 系容易好多，又即系自己 community 啊。以前真系唔系噶嘛，如果我收埋自己，真系收埋咗噶咯。 嗯， 系嘛？咁而家个网络真系好多咯。咁但系当然啦，喺个网络即系有辣有唔辣啦。咁你一个网络即係無遠忽界嘅時候咧，又會 welcome 咗好多一啲咧烏蠅猛藝啊，即係嗰啲好唔負責任嘅聲音批評啊，同埋 trolling。 哦，我自己嘅角度啦吓，我觉得咧多元啊嘛，最越多角度出嚟就越好。其实咧你摆到出嚟咧，见到边个系乱讲嘢，边个系乱闹咧，更加容易明显地睇得出噶。所以我又觉得咧，一齐闹啊，你会见到咧有啲系 reasonable， 有啲唔 reasonable 咯。所以佢咁样越多曝光越好。Otherwise， 以前我哋大年纪啲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嘅父母辈之间咧，佢哋讲嘢，佢觉得自己讲得啱噶，一定佢唔 doubt 噶。但系依家啲人冇咁霸。 到啦，我自己覺得。OK， 咁但係嗱，問下筆啦，因為你本身都係自己人啦，咁即係會唔會你接觸一啲咁樣嘅喺校園俾人欺凌嘅一啲個案嘅時候咧，覺得以前譬如話你嘅成長啦，同今時今日嗰啲已經好唔同啦。即係以前我哋可能要摸好耐先摸到自己，哦，原來我同人唔同，因為我係 gay， 要摸一段日子噶嘛。咁但係而家係咪好多已經係好快？覺得係啊，我唔一定要係值得曬咯。 其實係真㗎，因為我以前即係我係2000年左右都二零一幾年嗰陣時都仲係讀緊中學啦。我自己真係讀中學嘅時候都叫唔叫俾人 bully 過咧？又唔算嘅，但係有俾人叫歧視老師歧視咯。因為我係宗教學校啦，咁係基督教嗰啲學校啦。然之後佢哋就見到我有傾向去同女仔 approach 啊，親近啲啊。咁佢係會同我嗰啲女仔朋友講：你唔好同佢玩啊，呢個人唔正常啊。咁樣嗰陣時係好受傷噶。咁但係而家嘅我認識嘅年輕人咧，佢哋好容易喺網上面，因為真係多咗好多同志平權啊嗰啲組織咧，佢哋易揾咗好多啦。然之後容易喺參加嗰啲興趣班啊活動啊，咁又可以識到裡面嗰啲人。咁佢哋好快，亦都有啲大人去街佢哋去引領自己到底係咩性取向啊，諸如此類咁去了解。所以真係唔同咗好多咯。 係啊，唔同咗，但係 the same time 咧，以前我哋嗰一脱咧，因為收埋又唔敢即係去話俾人知自己係邊個啦，變咗。咧系有得匿埋啊！而家好多咧就系觉得系啊，我中意做翻自己啊，嘛，即系系啊 ，I don't care 咁样，就反而可能变咗我哋行得咁出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引嚟多一啲呢啲所谓嘅 trolling 啊。所以此消彼长咯，有好有唔好嘅，只不过我哋面对嘅嗰个客观环境系真系唔同咯。 的确 系啊，好唔同。嗱，头先你提到有关呢个隐形剧场咧，我就觉得好有兴趣，想知道多啲。可唔可以举一个个案就系、是？呢啲隱形劇場，譬如你做過其中一個係同呢個 LGBT 有關嘅，係點樣安排嘅？ 我哋未正式做過 LGBT 有關嘅，但係咧，我哋就知道即係有一啲安排，即係譬如喺街度人哋嗌交啊，兩個咁跟住 就一男一女咁樣。 係啦，但係啲觀眾即係圍觀嗰啲人就唔知件事係點樣發生啦。但係佢哋都唔會嗰兩個做扮鬧交嘅，都唔會喺出面話俾佢聽。其實我哋扮鬧交，我哋唔會嘅。總之完成咗件事，我哋就離開。但係我哋有人暗觀察到底大家係咩反應。其實我哋最想知道就係觀眾即係普遍嘅市民係乜嘢反應咯？到底佢哋仲對 LGBT 係咪真係咁介意咧？定係唔介意咧？已經去到一個位，依個係我哋一個小實驗 嘅。係啊，同埋拍完之後可以讓嗰啲同學仔一齊去討論一下啲唔同人嘅反應。我覺得呢個係好嘅討論嚟嘅。 其實我哋都有擔心嘅，喺好多人都講過咧，即係香港人比較冷漠嘛。咁咧，如果係呢啲劇場咧，其實係吃力啲㗎，要做嗰陣時。咁我哋都知道，我哋會喺正式做嗰個演出之前咧，就做啲小實驗先嘅咁啊。 即係聽你咁講咧，其實我就覺得好似我喺即係網上睇過啲 YouTube 片咧，就好似兩個男仔啊或者女仔喺度食飯啊求婚咧，咁可能隔離有張台有個女人就話：哇！你點可以做啲咁嘅嘢㗎？咁樣睇，即係觀察下其他身邊 同志嘅求婚啦、 啊。係啦係啦，咁就觀察下身邊嘅人有冇人幫佢啊，或者睇下有冇人出聲、 啊、有冇人拍掌啊？ 嚇，或者有啲人就即係加入去戰圍就鬧嗰啲同志啊，定係會幫佢？咁通常都係一個都會有一兩個人出聲會幫翻嗰啲同志嘅，不過佢哋最後其實都會解釋翻，其實我哋都係拍嘢嘅啫，咁樣就鏡頭喺嗰度，咁樣佢哋就類似係咁樣。 真人 show 嗰啲，但係我哋唔穿得煲噶 ，suppose 除非真係鬧咗出咗事咯。其實我有諗過一個比較好玩啲嘅咧，但係好可惜後嚟唔 ban 咗啦呢個因為疫情嘅關係，我就想咧喺廁所門口有一個疑似。是可能佢係逆裝啊，或者係人妖咁嘅樣，咁跟住佢要去女廁，跟住我哋就有人擋，咁跟住有人就霸住個殘廁，咁喺一啲比較多人出入嘅地方度做呢啲事咧，就會引起咗好多反應咯。究竟有冇人幫佢護佢入女廁啊，定係逼佢要去男廁啊？呢啲咯， 係啊，又或者可能甚至係揾一位演員，佢本身真係跨性別嘅朋友。嚇、啊！即係試下做一出咁樣嘅戲，睇下身邊人嘅反應係點。因為其實呢個真係唔係做戲㗎。其實講真，我哋都訪問過好多啲跨性別嘅人士啦，佢哋去公眾廁所啦，其實哇，每一天都發生緊類似一啲尷尬同埋麻煩事嘅。其實嚇，咁、啊、我覺得值得拎出嚟變成一個劇場咧，睇下公眾嘅反應係點，然後引嚟一番嘅討論。 希望我哋 train 到啲人之後咧，跟住佢哋可以做，因為我哋始終都係政府活動咧，有個好多限制嘛。但係我哋 train 完出嚟咧，希望佢哋可以繼續再做落去啦。 但係講緊 train 係，即係你其實依個階段係招募緊一啲演員嘅，係咪啊？ 係啊，依個階段係招募緊嘅，咁我哋就有六十個名額，當係第一日嘅招募活動咯。咁入邊有玩啊，有傾偈啊，有好多俾佢哋 draw attention 嘅時間啊，等佢哋 express 自己，見到佢哋哇唔怕醜啊呢、這個可以做演員咯、啊、咁樣。 咁但係有咩條件嘅咧？即係咁話，我想做我就報名咁啊！ 唔怕醜，其實已經好好嘅條件嚟㗎啦，你明唔明啊？ 係啊，或者你對呢個議題有興趣，跟住你死都肯死出嚟咁樣，其實都得㗎啦。 使唔使一定係 LGBT 嘅咧？ 唔使啊，我哋需要多啲唔同種類嘅人咯。所以我 如果你係一個直，頭先我都講，如果你係一個直人，你更關心呢個 LGBT 議題嘅話咧。我覺得你係好認真啊，對呢個議題係咪先？就正如好似阿品咁樣，嗱，轉頭我都會問下你啦，問下你兩個故事啦。咁我覺得阿筆你自己作為一個即係已經出咗櫃嘅 lesbian， 我梗係好明咧，嗰樣嘢係好上心噶嘛。咁、但係作為直人嘅阿品，點解咁有興趣要搞一個同 LGBT 有切身關係嘅項目咧？咁轉頭要起你個頭啊！ 好啊， 我哋話一嚿先，你哋係咪睇《Sex and the City》長大嘅？你哋兩個 睇咗少少咯。 睇咗少少啊，即系脑极有限啦，系嘛？咁啊，小红 Simon 咧， 我冇睇过。 哇，你真系冇睇过？ 我有睇啊，我唔能够话我冇睇， 但同埋我都唔可以扮翻睇咯。OK。咁啊，雖然已經離開咗一位好脍炙人口嘅演活同志嘅一位即係直人演員啦，就係 Willie Garson 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啲戲份已經拍咗，咁所以喺嚟緊嘅新嘅一集續集裏面咧 ，And Just Like That 都應該會見到佢嘅演出嘅。一齊回味嗰個所謂串流嘅電視都係剛剛啟航嘅日子，《Sex and the City》嘅主題作品。 吓、啊、完咗噶啦， 系啊，呢个系以前即系一开始做套剧嘅时候嘅即系 intro 音乐嚟噶。 哇 ，and just like that， 佢第一个 season 系几多年嘅时候啊？ 你讲 Sex and the City 系啊， 其实内动我都唔记得啦，应该咁。 嗱，嗰阵时阿 Simon 应该喺加拿大啦，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嗰阵时喂。全球大 hit 嚟嘅喎，点解你完全冇兴趣睇？ 冇兴趣咪冇兴趣。 点解啊？ 嗯， 因为嗰阵时其实大家都已经讲紧，喂呢一套其实唔系讲女人嘅剧嚟嘅，佢嗰四个嗰阵时都后生啦，四个女子根本就是四个 gay man 嚟嘅，其实觉唔觉啊？ 所以大部分嘅 gay man 都争住做呢个 Samantha 咯。 系啊，打最项目梗系做 Samantha 啦， 同埋佢啲男伴都真系几靓仔 嘅。唔系都有人中意做 Charlotte 嘅，可以嫁入豪门。有噶，有唔少系想做 Charlotte 嘅，但系冇人系想做 Carrie 啦，亦都冇人想做 Miranda 啦，因为女强人太辛苦啦。 但我觉得 Miranda 嘅角色系比较真实性啦，即系都比较似真系有呢啲角色存在喺呢个世界上嘅。 而呢四个里面咧，即系 Miranda 即系主演嘅呢一位演员咧，其实佢本身都系一个女同志啦，亦都重埋症啦。咁、虽然系做唔到呢一个纽约嘅 Mayor 啦，咁但系希望佢嚟紧啊继续努力啦吓，继续为我哋即系平权争一口气啊。OK，、今日我哋主题就系叫做大出柜性小众平等教育活动嘅。 系啦，咁坐我哋身边有阿品同埋阿笔啦。咁我哋一阵间即系新闻翻嚟之后，我哋继续再问多一啲关于呢个剧嘅详情。 好，合资格投票嘅党员大约37万人，投票率大约50%。其他三名候选人张亚中得到60000多票，江启臣35000多票，卓柏源5000多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昔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同时影响中国东南部的偏东气流会逐渐缓和。强烈热带风暴蒲公英昨日逐步增强为强台风，在昨晚11点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慧 Barbie， 是晨光第一线的 Barbie。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跟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还有亲子百分百。 为什么这么多温馨的资讯？ 因为我们是 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梦在光在床上的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在香港呢，其实性平教育这个工作呢就真的比较少的，所以今次我们找了一个 有吗？ 我哋嘅节目算唔算啊？我哋嘅节目都算 嘅， 系 啦， 系啦，做得几多得几多啦，系。咁所以今次咧就见到呢个大出柜咧性小众平等教育活动咧，咁即刻捉咗即系嗰位啊主理人啦，创品米作嘅阿品上嚟啦， 系， 同埋佢嘅啊亦都有份一齐做嘅阿笔一齐上嚟啦。咁头先我哋嘅对话当中咧，其实就又讲咗一啲咁嘅性平教育啦，同埋一啲 bullying 嘅嘢啦。其实里边入边好似系讲紧有两个唔同嘅活动。可唔可以解释清楚一下，同或者嗰个时间啊，几时发生咁样嘅咧？ 好啊，我哋咧大出柜就第一个活动就会喺十月底啦，系啊，咁跟住之后课程啦，十一月啦，跟住再表演嘅时候十一月、十二月左右咁样啦。咁、但系完咗呢个 project 之后咧，其实接住我哋分定其实攞出两个噶嘛，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平权嚟噶。咁平权嗰 part 咧，我哋就有三 part 嘅，有街站啊，有咩妇女教育啊，咁另外最尾一 part 咧，佢就想我哋做年青人噶。咁就做關於性小眾嘅年青人，咁於是我哋就設計咗個課程咧，就係俾佢去面對自己，即係好身心靈啊呢 part， 就係面對自己嘅情緒啦，跟住點樣導致到情緒出現啦。點解要出櫃又點解唔想出櫃啦？跟住去到最尾，佢點樣咧去面對嗰啲俾人 bully 嘅狀況？又講出俾佢聽，究竟其實 bully 咧同未唔 bully 嘅咧係兩堆人嚟嘅。咁你點樣知道自己係邊一堆咧？咁啊，亦都可以幫手點啊扭轉。 你諗下，突然間我即係聽你呢個課程嘅時候咧，又講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未出櫃之前仲喺度摸索之中咧、摸唔係摸索係摸黑之中嘅時候，有咁嘅課程係發達啦。 爭住， 但喺嗰年代，就算有咁嘅課程。你都唔敢去報名， 係 係嘛？俾屋企人知道，俾其他同學仔知道， 你搞乜嘢啊？ 咪即係等於 come out 咯，即係等於 come out 咯。咁嚇，咁、你會唔會憂慮咧？有啲可能即係都未驚踏出呢一個衣櫃嘅一步，都唔敢嚟報名，因為好似報名就好似變相踩咗一隻腳出去衣櫃喎。 所以係 zoom 上。 哦、okay. 哦，即系原来其实系可以咁样，即系透过个网上形式，即系可以俾你稍微系静静鸡咁样去参加你嘅课程。 定系因为焗住咧，而家即系被逼都要啊？ 唔系啊，我有啲正面见到噶。 哦 ，OK， 我特登压呢个。 哦，咁、都好啊，即系多一啲嘅私隐啊。咁但系问题系同班嘅大家会见到大家噶嘛？你可以选择唔开镜噶嘛？ 哦，系咯。同埋咧，我有讲嘅，我有话俾学生可以做嘅。咁另外佢哋有啲咩课程咧？要登记翻啲课外活动咧，我可以俾埋证书，等佢证明埋。啊、哎，你课外活动可以入埋入去噶咁样。咁亦都我亦都鼓励咧，对呢个 topic 有兴趣，或者对性小众成长有兴趣嘅咧，可能社工噶嘛，咁佢哋都可以嚟参加咯，即几百个人名额噶嘛，所以就好 welcome 佢哋都体验下啦。 系、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咁但系头先系提到咧，其实我谂即系好多 LGBT 嘅朋友咧，即系面对自己性向上面压力啦、身份上面嘅摸索啦、咁啊出柜嘅难关啦，咁好多时都情绪系会有问题嘅。即系有一个咧，即系我见到世界各地都经常有一个调查，就系、发觉咧 LGBT 界别咧食烟嘅朋友咧个比率系比直人多嘅。 哦， 系啊， 有啲咁嘅事。 系啊，咁用嚟系即系排遣压力嘅一种方法嚟嘅，其实系吓，咁、当然系一个唔啱嘅方法啦，唔健康嘅方法啦吓。咁所以都亦都证明到 LGBT 界别咧，其实佢哋系面对额外情绪上面嘅好多挑战。咁但系你哋既然教身心灵啦，其实而家全香港人都需要好多身心灵嘅一啲安慰啦、慰藉啦。可唔可以即系譬如过两招嚟咧？有啲咩身心灵嘅课程提供同埋招数咧？ 哇！你講到開呢個開到好大咁咧，我嗰陣時同因為我有一啲朋友就係咧譬如佢面對咗，我試過有一個 佢咧嫁咗个老公，但后嚟发现个老公应该系 同志， 同志嚟噶。咁呢啲问题有困难啦，咁啊会同我倾偈啦。跟住有一啲都系即系成长上佢自己系同性恋啦，跟住会有少少困难啦咁啊。 可唔可以问多少少啊？唔开名啦，即系为咗保障个 privacy 咧。 好， 呢位太太佢有啲乜嘢蛛丝马迹，佢觉得怀疑自己嘅老公可能系 member 咧？ 佢知道佢好似有一啲外遇嘅行径啦，咁样即系成日唔见咗人啦，咁样。但系同佢， 但系可能系怀疑嗰个系 mistress 嚟噶嘛？点会怀疑佢系同志咧？ 佢应该见到佢熟嘅都系男嘅咯。 哦， 出亲去都系男嘅地方咯。嗯，咁咯，同埋佢应该 sex life 方面就少啦，咁样咯。 嗯。不美满啦、okay ， 都几 obvious 噶啦， 系即系连嗰个蜜月期都冇。 哦，唔系有，佢有生咗细路噶，好尽责噶呢、這个，系呢、這个段背山好尽责噶，系啊，咁啊，但系我听到都有唔少噶，系好尽责，但系我知道，即系听落你会心噏噶，佢哋好想行自己条路，但系又好顺应咗传统，因为屋企人想要佢结婚生仔，于是佢行咗结婚生仔咁样咯。 系系系， 我你听到唔少呢啲， 吓呢个案都听唔少，我以为以前多啲啦，其实而家都即系间唔中会有类似嘅个案 都有啲 less 咧， 系佢会同一啲太太咯， 系， 佢做第三者咯，都几多噶。咁如果我認識嗰陣時，我會鼓勵佢如果真係啱嘅，離婚啦。咁係係啊，我覺得個名分好重要個，俾翻佢一個。我哋自己個 group 入面其實有一個噶，佢哋佢又係結咗婚生細啦，就大曬啦，跟住老公唔係幾好啦咁啊。咁跟住後嚟佢就識咗個女噶啦 ，less 啦，跟住發現咗原來我都可能係 less 嚟噶噃咁啊。跟住後嚟唔係可能啦，佢直情一齊咗兩個。 係，咁我成日都覺得啊，係咪突然間你有眼燈著咗先？意識到咧，定係長久以嚟你係 repress 緊自己、壓抑緊自己，承認嗰樣嘢，即係其實你係長久以嚟活喺一個謊話裡面咯。 我自己見到呢個 case， 我就講翻個 case 嘛，係咪？咁咧呢個 case 咧就係我覺得佢一直以嚟咧都有出軌嘅，即係我諗佢係應該唔 satisfy 嘅，應該係我覺得佢喺心靈上係唔 satisfy 咯。但係佢唔知噶，佢淨係覺得佢好想 attract 男仔，中意佢咁樣咯。直至到我見到佢同咗個女仔一齊之後，其實嗰個心已經定曬。係，你明唔明啊？所以佢根本係唔意識到自己，佢淨嗰陣時同我哋個 friend 又講。跟住要做咩噶？系咪要 kiss 噶？我就系知道要 kiss 噶，跟住要点啊？咁即系好好。 你呢啲课程就系咪教呢啲嘢噶？其实如果系嘅话，我都会嚟上一上，观摩一下，做 student 都好。 好惆怅，但系我哋呢个圈子入边呢个 lesson 好好噶，佢教咗好多人啊，搵支点啊，咩嗰啲，佢男女都有教噶，即系佢好分享好多嘢咯。咁佢好愿意掂呢啲话题咯。咁我觉得系幸福噶。佢嗰个女仔又分享。即是我哋个 friend 啦，佢同咗个 Les 嘅一齐，佢话佢咁耐以嚟嘅 sex life 系真系同女仔一齐最好噶， 系、 啊、 我都听唔少嘅，其实 系啊， 系啊，因为你真系揾啱对象，因为我谂你，譬如头先提嗰个 case 咧，佢一直都可能以为，我系碰唔啱一个理想嘅男人啫，继续去揾，咁、但系原来系捉错用神咯。 系啊，系 啊， 到第一个自己心仪嘅女性出现嘅时候，先发觉，哦，我浪费咗几多时间咯，原来咁嘅、 啊， 原来 sex 可以系咁嘅， 系 啊，可以讲刺激，可以绵绵不绝噶嘛， 我绵绵不绝添啊！ 我哋提咗 let's talk about sex 嚟噶， 唔系，即系女性系可以绵绵不绝噶，呢啲我哋冇得恨噶 ，OK 真系， 系啊，因为生理嘅构造真系唔同啊嘛， 系啊， 你都可以摊长慢慢做。 系啊，系啊，我哋都几 friend 嘛，因为我讲 spiritual 嘢，我都几深入噶嘛。佢哋好 honest 话俾我听咧，哇，成晚啊，点样点样点样同点样嘅，所以我系知道佢哋，哇，入咗去咁样几日都冇出过嚟咁嗰啲咧，都有噶。 咁忙啊，真系100%嘅 staycation 啊，真系 stay 喺里边， 唔系啊，冇离开嗰张床添啊。即系 room service 都系喺张床度食早餐嘅啫。OK， 咁我觉得系一个好解放嘅，因为唔单止系即系真系面对翻自己真正嘅性身份啦，即系甚至喂喺香港有乜嘢场合你可以公然去讲性讲到咁啫？ 佢哋嗰輩真係唔得噶，我講緊個 less 嗰個其實佢好開放啦，但係佢俾自己成長嘅圈子嘅人都唔接受咯。佢呢個係好吃力嘅，我覺得佢過嗰個過程，去到依家呢個時段啦，即係我諗可能呢 十幾年啦，其實係開放咗好多咯。對於佢嚟講，佢亦都 open 咗好多，亦都因為我覺得有信念上嘅轉變咧，佢自己 personally 啊，我講緊 spiritual 層面，佢有轉變，佢先至 attract 到啲 accept 佢嘅朋友咯。呢個好重要㗎。 係啦，嗱頭先我哋都係講即係道聽途説聽你話嗰個個案嗰位太太啦。其實我哋有個個案喺度㗎嘛，我哋轉一轉 focus 先係嘛？阿筆，你本身都係自己人啦。咁其實你點樣去逾越嗰個障礙咧？係咪都一個都幾長嘅過程嚟？其实你有冇同譬如话男仔拍过拖，然后先至慢慢啊，先发觉哦，原来唔系嗰回事咁样。有啊， 同个一开始啱啱妹妹咁样又想拍拖啦，跟住然之后又入基督教学校啦，然之后又哎死啦，中意嗰个女仔嘅对我几好，但系又觉得啲男系系咪应该同男仔一齐噶？咁就试下同男仔啦。咁同男仔几个都好。好壞咁樣分開咗啦，最後係我又發曬脾氣，佢又發曬脾氣，搞到一路惡足咁樣啦。咁最後係依家依個最 stable 咯，即係依個女仔係陪住我過咗好多心理關口啊、信念嘅改變啊，諸如此類咁樣。所以真係要一個摸索嘅時段，即使我嘅年代已經好似好開放，亦都知道好多資訊，但係你去探索你自己嘅情路嘅時候，都真係要真係摸落去。冇办法。 嗯，我中意啊，要摸落去先知嘅，先知中唔中意嘅，其实要摸清楚嘅，系嘛？人生系充满摸索嘅，其实。OK， 但系头先你提到即系新心灵啦，即系譬如话有冇一啲即系你哋喺课堂上面教嘅大家，即系点样去即系平衡自己而家呢个咁动荡嘅时势啊？面对自己可能系性身份上面嘅模糊啊，不安啊。是不是真的打下坐做下瑜伽就搞得掂 咧？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咧，你讲紧啊呢个年代动荡嘛，咁我哋嗰阵时做 tour 嘅时候咧，都有牵涉到呢 part 咯，即系讲关于喂面对社会嘅动荡，你点做咧？做乜嘢咧？你只不过系无力感啊嘛， 系啊， 好多时咁我会话俾佢听，你有力量可以去做乜嘢嘅喺边度？咁但系唔系夹生去扭转佢咯，即系你觉得自己冇力量，你要睇到，跟住你认为点解啲人有力量咧？你睇下佢哋点解有力量，即系等同我之前同阿边个倾个偈讲。你俾人 bully 同埋唔俾人 bully 係兩種人，點解佢唔俾人 bully？ 你一定要去研究一下，同佢商量一下，傾下偈，你先有機會知道哦。原來你對住佢哋會反抗㗎。我覺得我唔理佢咪得咯，我自己冇事啊，我唔覺得唔開心咁啊。即係但係佢已經唔意識到自己唔開心咯。但係如果有一個唔俾人 bully 嘅人，其實佢係完全唔同態度嘅。我覺得學習嗰個過程就喺呢度。 是啊，我都覺得是的，即是以前做學生的年代我們都被人 bully 過的，但是硬是覺得有些人哇怎麼那麼硬正的，師姐或者師兄這樣，即是他們擺出來的姿態就是你就繼續 bully 我咯，但我都不 care 你傷害不到我，咁通常 bully 人嗰啲咧就發覺，對方冇反應嘅時候就會放棄噶啦嘛。佢哋其實要你嗰個驚啊、尷尬啊、失方嘅反應，你都交唔到氣俾佢，咁佢自己就會停啦。其實 係啊，我細個嗰陣咪就係咁樣咯。即係其實我都遇到好多 bully 嘅，即係其實屋企人都會 bully 你嘅。即係其實佢哋唔係話有心嘅，可能就。即可能好啦，哎系乸型，你翻屋企啦咁样，即可能听咁嘅说话，你屋企人都几 close， 得罪你噶喎今日， 你乸型食咩今日？ 你啲屋企人都几 honest 噶喎，其实 或者我婆都系讲过一啲即好奇怪嘅说话嘅，即可能我照镜照得多啦，佢真系咁讲啊，直讲啊，即系。你大个唔做母女就嘥晒噶啦， 结果你此次就要做一个 drag queen 嘅母女， 跳舞嘅女， 你都系讲嘅，即系所以我系好细个已经讲饱佢咯，即系我唔会 care 你讲啲乜嘢噶，我就系最靓嗰个噶啦，即系我嘅心会系，即系你继续讲啦， 即系你系内心强大，你系冇 hard feeling 嘅意思， 系啊，即系有嘅，都有嘅， 有嘅有嘅， 即系隔篱同屋咧，即系隔篱唔系同屋，即系隔篱邻舍咧，有个细路女啦，咁有一次我好记得呢个，嗰次真系 hurt 嘅，佢话咁佢就唔知点样又话我系乸型咁样之类啦，咁佢家姐就你唔好咁讲人啦，跟住佢阿妈都系咁讲噶。我鄰居嗰位阿陳太咧又姓陳，咁嗰一下就真係 hurt 啦，因為原來佢 人哋成家都係咁， 系成家都咁谂嘅， 然后教到连小朋友都咁样讲， 系咪我真系做错咧？咁我都嗰一刻可能我都 man 翻一秒啦， 一秒 讲嘢咁， 你作死啊！ 咁之后就又冇得 笑， 听 你哋扮 man， 但系扮 man 嗰次好攰咯，搞到佢。 其实有嘅，呢啲情况有出现过嘅，即系而家都会，即系都觉得嗰一下系 hurt 嘅。咁但系即系都大个就会明白到，其实如果我再表现得软弱啊，或者退缩嘅话咧，其实系无补于事嘅。 系啦， 咁后来就变得越嚟越狂妄自大啦。 你就系 over 咗嗰只， 即系闹我，我就闹翻你十样嘢。 系啦，同埋你真系嗰只已经系自信爆棚到，我真系行出嚟就系天王巨星咯。系啦，你又真系而家百毒不侵。不过咧，认真讲嗰句咧，即系其实我谂系每个人喺成长嘅过程里面咧，呢啲嘅伤害咧系一定有过嘅，唔系个个一行出嚟咧就咁硬正。但其实那个转化就是你怎样将这些伤害慢慢、去了解到这个不是自己的问题，是那些歧视的问题，是那些即是无知的问题，而怎样将这些伤害转化成自己、可以强身的一种盔甲去保护自己，其实 是需要一个过程，但其实是转化到的。是的，今以前即是现在我们即是听到很多的歧视的声音，以前都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真的伤害过我们的。是听的时候是害怕的，是失失慌的。 嗯、 但现在听到这些说话，我真的笑你都来不及了，即是你明白吗？即是这个只不过是反映到你的无知、你的品的问题咯。 那 是不是即刻就已经可以转发到？不是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来的。但是请大家记住是会去到那个阶段的。是啦，你 it will get better 的，真的。是啦。咁所以亦都係因为呢伤害係令到你个人先至变得更加立体囉，成为咗你自己囉，所以其实要拥抱嗰啲伤害。 好似阿 Coco 咁样囉，即係身经百战啦，而家咪觉得自己系天王巨星咯， 系啦， 我行出嚟就 系 正 咯。但系与此同时，亦都唔需要咁 over 嘅 ，OK？ 咁我系反面教材。 过程咧都要有啲沟通嘅，即系又如果你真系唔高兴啊，唔开心嘅话，都可能真系会同人讲系会好嘅。喂，你唔好咁讲啦，咁样嗰啲咁嘅嘢啦。咁当然啦，我就即系继续就反而可能即系做多咗去蝦埋其他同學添，我就真係好介意 啦。哦，原來你係 bully 人嗰個， 你著住對高 踭，我真係做過。 係啦， 你係咪著住對高踭鞋鋸人哋個即係心口咁樣？ 係雲精啊， 係 雲精啊。OK， 嗱，大臨尾啦，咁我哋當然好歡迎啦。香港有朋友係透過即係啲分定嘅方法嚟到去做一啲真係有心啦，尤其是係個對象係年青人啦嘅一啲性平教育啦，甚至一啲即係讓佢哋身心靈可以得到一個出路嘅一啲 campaign 啦。咁嗱，咁我當然明白阿畢點解會即係想做呢個工程啦。咁但係作為直人嘅阿品，點解咧咁多 topic 唔做？點解呢樣嘢咁上心咧 ？LGBT 嘅議題。 我唔知点解咧，一路成长咧，我好多呢类朋友噶，同埋咧，我今日都同翻阿北倾偈嘅时候，我发觉其实我个圈子咧，因为我有学生群跟住熟咁样，跟住变咗 friend 啦，咁佢哋嗰扎咧都系攣多个值噶，咁 阿品先系性小众嚟 嘅，系啊，我被誉为性小众啊，我觉得咧我哋共融得好好咯。 嗯、 我哋根本就冇直同恋嘅问题，我谂基于系我自己冇乜批判啦，咁而我觉得身边嘅人咧，即系有呢啲啊，我应该咁讲，即系擦鞋讲句啦，我觉得恋嘅人好多都好聪明， 嗯， 系啊，我觉得同佢哋倾咧，如果夹咧，其实系系好噶，我都中意，而佢哋有好多题目咧，会自己深入去谂过，或者学你话斋，之前有创伤，所以深刻个个都会有一个稳位，即系当然啦，有啲就变咗态啦，即 系 自 然爆发咗 咁样 ，Coco 啊，讲你啊。 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呢过到那个位置其实都可以谈一些很深入的东西咯，所以我挺喜欢跟他们相处咯，可以说 是、你说是不是普遍 LGBT 是聪明呢，我又不敢对号入座的，因为我都遇过很多很蠢的恋人的但我同一样东西呢，恋人是有一样东西是跟主流的即直人有些不同，就是普遍都 sensitive 很多的、因为他们的身份，因为他本来一出世就已经不属于这个主流嘛，即变咗其实他要建构自己的世界嘅，佢 反思好多、 他观察世界是比一般直人咧，其实是更加深入啲，同埋细微啲嘅，即系嗰个 sensitivity 咧、 是真的有隻機的 sensitivity 在 這裡。還有我覺得我自己很好奇的，對於所有世間東西都很好奇。而呢我接觸過關於性小眾的世界，我覺得哇好像萬花筒一樣開極都還有、啊、即是我們說研究一下 LGBT 那些 LGBT 一路分下去，那些名字呢我們研究都研究一大輪，即是怕死者講錯了。現 在我們都分不到的我們自己都多到這樣。 新的之期我們都開始認到那些顏色是哪隻打哪隻的了已經。 系啦，我谂喺呢个过程啦，我觉得我亦都掌握咗好多嘢，知道咗好多嘢，认识到其实点讲咧，就算你唔好直人嘅世界咩都好啦，其实系大家不停系开阔自己嘅想象啊，或者系理解啊、价值观啊诸如此类嘛。咁你睇下哦，一啲圈子即系同我哋完全唔同啦，叫直人嘅世界完全唔同嘅时候，我觉得系开眼界。我嗰阵时咧，有一样嘢好想提，我嗰阵时同阿 wing wing 咧就系倾过偈咧，就系讲到 我哋嘅 common friend 啊， 系啊，我哋嘅 common friend 啊，咁我就系话咧，喂，其实咧喺同性戀嘅世界，因為嗰陣時係冇得結婚嘛，其實佢哋兩個如果喺埋一齊咧，係好 pure 嘅愛情嚟噶。 嗯嗯嗯， 係啊， 因為好多冇咁多啲世俗同埋制度上面嘅、啊、即係身份上面，即係靠你哋兩個去維係、 啊、 維係咯，係 啊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係發生嘅愛情係好多都係好純粹，同埋嗰種離離合合，你唔好話佢唔專一咯，只不過佢揾嘅過程更加自由啊。 嗯、 而如果我覺得直人能夠有呢種自由， 而家直人都好自由噶啦，又唔係我哋嘅專利嚟嘅，的而且確係嘅，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講平權咧，唔係淨係去造福即係亂人咁簡單嘅，即係若果平權嚟做得好嘅話咧，其實直人咧佢哋嘅世界咧。佢哋嘅 space 都闊咗啊，因為好多傳統我哋睇性別同埋性向，甚至係兩性嘅關係咧，嗰啲包袱其實都抌咗去嘅、 啊。 其實直人都自由咗嘅，真係嘅。 係啊，你個所謂嘅一定要一對一配對嗰陣、啊、時，只不過係百幾年嘅事啫嘛。咁點解我哋依家要咁適合一對一啫？有啲人係適合一對一，有啲人係適合一對多噶嘛。 係啦、啊，係啦、啊，即係、啊、最緊要有得揀咯。亦都有好多戀人覺得要一生一世嘅。單對單嘅， 係 啦、 啊啊， 你覺得邊樣嘢適合你，你咪 go ahead 咯，而唔係因為個即係世界一路做開都係咁噶啦，要跟呢一套噶啦，無論你啱唔啱嗰套，你都要跟落去噶啦，咁樣即係要符合好多人嘅 expectation。但係點解咧？嚇，你出世就應該為自己負責啦，係咪？ 我中意你頭先講，其實戀直嘅世界係互相要再了解多啲嘅時候，佢共融真係多啲發生嘅時候，係其實互相影響緊個價值觀，而嗰個價值觀永遠都係向好嘅。係 啊，你諗下 Tom Ford 嘅出現。咩令到直人啲着衫都靓咗啦，啲眼镜又多款式啲，系咪？系咪？好多直人都戴 Tom Ford 嘅眼镜噶， 咪所以咁多设计师系即系同志咯 ，LGBT 咯，因为佢用佢哋嘅美学咧，即系中和咗呢个世界。因为好多嗰啲即系阿太啊，呢啲即系嗰啲直人嘅太太又会中意佢哋啊。咁连带可能就，哎呀，老公佢真系好好噶，佢哋设计啲衫着得我几靓。咁可能佢老公又觉得啊，系啲恋人又真系几有 talent 咁样，咁可能。又會即係大家了解多啲咯。 OK， 咁今日多謝一直一攣啦，咁就係阿品啦，同埋咧就係阿筆啦，咁啊再嚟介紹呢一個咧大出櫃嘅性平教同埋 campaign， 咁我哋會將即係有關嘅詳情咧就掟去 Facebook， 希望大家就按圖索騎，希望多多支持，繼續努力兩位。 好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多謝你哋。 凌晨一點半，香港電台由郭舒揚報導新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支持外交部以事實清單形式列舉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中亂港勢力的一系列事實。他表示，清單有系統地分五大部分，共102個事項，列出美國分別以炮製涉港法案、實施制裁和污蔑詆毀特區等干預香港事務。國際社會和香港市民清楚掌握美國霸權行徑，對此感到憤慨。身在內地進行公務活動的林鄭月娥發表聲明又說，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香港繼續是自由和開放的國際城市，營商環境絲毫沒有受損，海外企業在香港的權益獲得比以往更佳的保障。随着香港更有条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海外企业在香港亦会比以往有更多机遇。国务院港澳办表示，支联会宣布解散是反中乱港组织的必然下场。 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继续调查支联会涉嫌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到底。港澳办又话，支联会从成立开始就提出颠覆国家政权纲领，不断通过造谣、诽谤同组织非法游行集会，煽动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同中央政府的敌视甚至仇恨，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又指支联会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顽固奉行违法政纲，必须依法严惩。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任何组织不会因为解散就会没有刑事责任。当局早前提出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中剔除，邓炳强说会因应支联会解释撰写报告给特首和行政会议考虑，同埋支联会是否解散是两回事。提供一站式服务的疫苗接种日到较多长者居住的观塘和荃湾区，当局估计有一共超过250人参与。统筹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昨日早上去到启业社区会堂，了解居民参与讲座和咨询情况，之后陪同愿意接种疫苗的长者去到接种中心。他引述其中一名95岁长者表示，希望接种后可以尽快到内地旅行。另外有市民希望当局可以安排到屋邨为行动不便的长者接种。聂德权说最关心就是长者，盼望每一位亦都能够受到保护，希望市民继续将疫苗资讯推广，呼吁未接种的人士打疫苗。澳门政府因应有隔离酒店近日发现三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昨日下午三点起展开第二次全民核酸检测，情况比第一次畅顺。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表示，这波疫情肯定影响未来一星期的十一黄金档期，希望尽快排查社区的传播和感染风险，再决定下一步是否需要对娱乐场所采取特别防疫措施。澳门卫生当局安排了52个地点共367个采样站，当中7个关爱站为无法预约需人协助的长幼同或者残疾人士做检测，另外14个是可以为有通关或者工作需要出示健康码的自费检测站，其余一般提供预约的免费检测站结果就不可以用来做通关凭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犬学堂点解仲会有人打狗闹狗去教狗噶？呢个方式既落后又冇效。 呢个系旧一套嘅教狗方式嚟嘅，时代已经进步咗噶啦。以正向教狗方式教导狗狗之余，仲可以建立互信添。 想知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家由小红山文为你报道一节纪念 news。在马来西亚，伊斯兰党中委兼曼捷国会议员列亚都表示，政府应该进一步强化大马伊斯兰发展局针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人的群体所推行的治疗和改造计划。他日前在国会辩论国家元首施政谕词时候说，一些特定的单位包括大马人权委员会正是努力研究立法和修改政策的可行性，以批准和认可 LGBT 群体的情况。他说这个情况令人担心，他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伊斯兰发展局的计划，以引导 LGBT 族群回到所谓的正轨，而不是朝向包容这个群体的方向发展。他声称推动这个措施只会促进社会团结。大马人权委员会今年六月发起一项名为《马来西亚立法承认第三性别的可行性研究》，列亚都认为是不合时宜。他质疑马来西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要完全服从联合国宪章和1946年协议下的规定呢？又是由几时开始这个宪章对一个国家的习俗和立法具有约束力，以至亚洲和他们的国家要遵从国际社会的所有要求，而忽略削咗佢哋所实践嘅宗教同埋文化咧？呢一位伊斯兰党中委兼国会议员表示，十分之担心国家嘅后代。根据外媒的报道，时装品牌 Tom Ford 创办人、同志电影《单身男子》导演 Tom Ford 的丈夫 Richard Buckley 近日在家中去世。Buckley 是一名时尚记者，曾经为《纽约杂志》、意大利版 Vogue 和《名利场》等杂志供稿，后来担任意大利版 Vogue Home International 的总编辑。Tom Ford 和 Richard Buckley 两人相识于1986年。Buckley 在一次的时装展上和 Tom Ford 相遇，一个月之后就进入同居的状态，目前已经相伴走过35年。根据 Tom Ford 的回忆，他现在都记得第一次在电梯里面相遇 Buckley 的情景，他那一刻就想跟他共度余生。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谢谢 Simon。 刚才你提到关于 Tom Ford、梦一样的他们的相知相遇，还有在一起35年，还有我觉得 Tom Ford 呢，即这个童话的故事都打破了一个迷思。即係長久以嚟，大家都覺得即係 gay man 同埋 lesbian 就好唔同嘅。lesbian 咧就相識咗咧，好快咧就會同居噶啦嘛。gay man 就有排都唔會喺埋一齊噶嘛。但係佢哋一個月就已經係共赴同居啦。打破咗一個迷信啊！ 是咩？其实我又真系识得有啲朋友系，即系都系 member 朋友啦，两个好快就会同居噶。我都系咯，都唔一定噶。其实 我 系 四日啊， 系咯，系咯。你更加打破咗。 你嗰时俾人逼先，你需要一个斗啫嘛。 唔系，但系咪你而家个老公啊？ 系 哦， 咁就赖死唔走啦。四日之后， 嗰时我真系一见 佢就走唔甩， 都系一见钟情嘅，不喺个 PP 嘅 dance floor 嗰度。 OK。系啦，你系嗰一刻又系即系一见到佢就觉得系要同佢共度余生。 又冇啊，因为我啱啱一个礼拜前同另外一个男人分手。 哦， 咁我就觉得好啦，呢、這个 OK 啦，咁就试下啦。咁啊，即系咪谂住系即系识下朋友仔嘅啫。 系系。 咁跟住但系即系 四日之后就 之后几日咁 系啦，跟住去到间屋咦又几大喎，间屋咁样， 好似张床又几好瞓喎。 唔系啊，近翻工其实，嗰阵时我系住喺青衣度噶， 系啊， 咁但我翻工真系喺湾仔。 你唔好夹硬将你个古仔同呢个 Tom Ford 相比啦，你吓咁，但系个人有个人嘅故事嘅， 系 嘅，系啊，咁但系每一个都即系希望可以揾到自己吓，即系嗰个啦 ，OK， 系揾唔到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系你好点讲啊 ？Comfortable in your own skin， 咁就得噶啦。你最紧要就学识点样同自己相处，同埋点样爱自己咯。 系你系好想拍拖，咪揾一个人同你拍拖咯。揾唔到咁咪享受下单身先咯，都冇问题嘅。 系啊，初初你哋即系节目之前咪讲有月亮爱嚟打卡嘅，咁我哋真系冇去到。但系呢几日咧就有个新嘅打卡位咧，我觉得唔知 LGBT 嘅朋友会唔会好中意去嗰度咧？就系讲紧咧，即系个砵兰街嘅粉红色嘅公园啊。 系啊，其实 嗱，我哋围内即可能即系自己人咁样，可能见到啲朋友 share 咧，都会觉得啊好靓啊，好靓啊，好靓啊。咁但系即系见到一啲直人嘅 page 咧，即系笑佢咯，即系话啊点搞咁粉红色咁大妈嘅咁样，即系可能我哋个 唔系嗰个仲要系 shocking pink 啊，唔系 pastel 添啊， 系啊， 好劲啊，同埋仲要喺砵兰街嗰个我先觉得劲啊嘛， 系啊， 即系嗰个 contrast 好劲啊。 我当刻其实就系第一下就系想问阿 Brian， 咦你会唔会谂下即系譬如 pink dot？ 我哋已经谂紧啦，其实嗰度 你 系咪喺嗰度拍下取下景同埋即系拍 video 啊嘛？ 你悭翻好多装置费啊！ 啊！因为成个景系自己搭，但系而家因为太多人已经喺嗰度打卡咧，其实冇咗嗰个 novelty 啊， 系都唔紧要嘅。 知喺边啊？你明唔明啊？跟住啲人话咁 cheap 嘅景都唔搭咧，就自己去。 要简单嘅就系你加少少 props 咧，四两拨千金你就可以变咗另外一个景 出嚟。我都有谂去影几幅相 ，drag 咗咁样去。 系咯， 未 drag 去旺角啊嘛。 我觉得即系无论如何， 你冇 drag 去旺角咩？ 记忆中冇喺条街走动咯。 我 drag 试下， 嗱，我去过深水埗， 系， 但我冇去过旺角喺条街。 咁你真系要试下啦。我觉得其实几特别嘅，即系无论如何，即系你平时睇开，即系好多公共嘅空间啦，都系有啲好 standard 嘅，譬如木嘅颜色啊，或者油啲好亮嘅，唔知乜绿色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即系你突然间有一个哇 shocking pink 咁样嘅场景喺闹市中旺角仲要出现，所以我觉得系其实几有趣嘅。 同埋我觉得唔系，同埋佢个范围都唔细噶嘛，佢唔系净系个凉亭咁样噶嘛，佢即系成个公园， 成个公园啊， 用心嘅，即系喂油漆都已经唔少啦，系嘛？ 同埋佢嘅设计即系唔系咁靓靓嗰啲造型咯，即系你知道有时啲公园可能有画啲花啊，整啲即系好靓嘅 pattern 喺度啦。我见到 好过整嗰啲 啦，六角形啊，或者有啲比较即系好时尚嘅，即系形状喺入边出现嘅练啊，即系陈奕迅太太都即刻去打卡啦， 即 系 有黑嘅，我觉得件事。咁当然咧，就有啲评论就话啊，其实同附近嗰啲环境真系格格不入。但我想又话。其实你谂下，其实旺角根本就系咁样噶啦。其实旺角啲嘢全部都一忽忽，呢度又咁样，嗰度又咁样。 唔系呢个先 系佢嘅特色啊嘛。 同埋呢个好典型就系香港嘅特色咯，即系喺一个好细嘅环境里面，好细嘅空间里面咧，其实系可以容纳好多个 contrast 噶嘛。然后跟住你觉得哇，好多对比，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咦，摆埋一齐又冇问题噶。呢个咪就系香港。 嗯， 系咯，就系多元共融，有 variety 咯，每个人都可以用一只好 unique 嘅方法行出街咯，做翻自己咯。是不是有点尴尬 无论如何都踢翻我哋公用。 Yes. C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我以下讲呢个故事呢，即係有点而即係感觉会有啲痛嘅，可能大家要有啲心理准备啦。係啦。 听到都觉得痛嘅。 係你知啦，年轻人有时。 哎呀。 都想知道自己嘅即係 OK, 你快啲讲啦。 有几长㗎嘛，即係或者长度几多，咁就可能用好普通嘅方法去攞把远尺去度下啦。 係咯，或者把 尺。係最普通嘅呢，但我最近呢听到一则新闻呢，就係、是、英国一位15岁嘅年轻人呢，佢竟然攞一条呢个 USB 嘅插电线呢，去督入去自己体内囉，由嗰度。 吓， 咁但我就好难明点解要用咁样嘅方法， 都好迂回下喎。 试下我哋咁样分析先。就算我唔理究竟有几困难，同埋听到都觉得痛啦，我当佢唔知痛先啦。但系 USB 本身唔系尺嚟噶啦，嗰条线亦都冇量度嘅 measurement 噶啦。 佢可能 点解会谂到要用 USB 线，就觉得可以度到个长度？ 系咯，同埋佢都要做翻，佢可能要喺条线嗰度画啲黑度咧，咁先至即系会度到噶嘛。咁但系既然系咁样，点解你攞把远尺就搞掂咧？ 所以呢个就系令人即系奇怪嘅地方啦。咁而个问题点解即系点解爆咗出嚟咧？就系、是、因为佢塞咗入去之后咧，话唔知边度扭曲咗，就掹唔翻出嚟。 即係開始好痛啦，令到佢咁你都掹唔翻出嚟啦。咁就件事就有醫院啦，咁所以亦都即係就俾人即係報導咗出嚟啦。 係，但我哋大家其實聽呢個故仔都覺得即係其實係有另外嘅一啲用意嘅，嗰、那個用意只不過佢唔同醫生講嘅啫。係 啦， 咁嗰樣嘢就英文係叫 sounding 嘅。咁我哋費事喺呢度花太多篇幅去講啦，因為大家上網應該可以即係抄到嘅。個串法就係 s o u n d， 即係生啦聲音 sounding。咁、你自己。 自己發言係啦，咁大家都唔好做啲咁危險嘅事情啦，我都覺得。咁你要度咪普普通通度咗佢就算啦。 係啦， 點解先普普通通度咗佢就算啦？ 即係落把尺咯， 落把尺咯。咁同埋唔使嘅，啲人個個都係作大噶嘛。你度咗你都唔會講翻個數字出嚟。 你喺教育院件即係要報數嘅時候咧，都唔係個個咁坦白嘅、 但你知唔知道外國咧？而家即係其實係早唔知兩年前咧已經興一樣嘢，因為而家好多人咧都會即係用機 app 啊，然後跟住咧就會傳埋曬嗰啲咁嘅肉白相見嘅相片咧。但有陣時都會覺得即係咁樣係有危險噶嘛，因為對方都可能係一個你唔識嘅人嚟噶嘛，係咪先？尤其是一啲你私處嘅啲私隱嘅照片，就盡量唔好流傳啦，係咪？咁、所以咧，有人做咗個網站咧。其实咧，嗰个网站咧系好用心地咧，系将一个男人嘅私处咧嘅唔同嘅梯、唔同嘅长度，甚至唔同嘅形状咧，佢只不过用手绘嘅 graphic 咧嚟到系俾你去拣嘅啫。咁你拣咗之后咧，其实就有个曲噶啦。咁、那个曲咧，你就可以负责，即系附带地咧，就可以即系喺你一啲即系机 app 嘅 profile 里面咧就掟出嚟。咁有条 link 嘅，咁啊 link 咗之后咧，咁、那个有兴趣嘅人咧就会去到嗰个网站嗰度咧，就揾翻嗰张图，就大概知道哦，原来系咁嘅样。咁、所以成件事咧，你就唔需要咧自己私底下咧去传阅嘅肉照啦，又可以保持你嘅私隐啦。咁但系由于咧，其实佢真系分嗰啲 category 分得非常之详尽同埋精细嘅，咁所以咧。其实又可以好全真地咧，系形容到俾对方知到底其实系点样嘅一回事咯。 系，因为好多人都一定会好好奇嘅，即系啊，你嗰度点样啊？即系譬如你喺 app 嗰度，即系都会人咁样问你啦。咁但系喺嗰个时候咧，有时即系你就咁讲个数字咧，即系可能有啲人咧都系唔满足嘅，佢又会再问你啊。咁即系譬如其他，即系佢叫你形容多啲啊，咁样嗰啲。咁所以呢个方法系好嘅，即系你。但系喺呢個時候，你又未必真係想影自己噶嘛？即係你就啊，俾個曲你啦。譬如啊，我咪就好似係0235B1咁樣咯。咁你咪對翻0235B1喺上網。哦，原來就係 咁啦。咁嗰啲全部都係手繪嘅圖畫嚟嘅啫。 係純情 係啦，純咁又 都幾好 嘅。我唔會用純情嚟到形容嘅。 但係相對冇咁係啦，冇咁入肉。 咪多咗 冇咁象徵， 多咗一份藝術感。 唉，你啱，系啦，即系以后我哋就算系譬如用 app 咁样啦，即系我哋哦冇，我哋都系鉴赏艺术啫。我今日睇紧 图片， 系啦，今日睇紧呢个0235B1系 大师嘅，系啦，5622号作品。 OK， 嗱，我想讲下历史、今次嘅 sex 嘅题目吓，咁点解咧？因为最近咧喺英国咧，有人咧就出咗一篇嘅文章，系一个学术嘅研讨嚟嘅。呢篇文章就系讲咧，即系有关咧喺英国一啲我哋好熟悉嘅地标嘅一啲背后嘅历史，鲜为人知嘅历史。咁大家都知道，而家英女王系住喺边一度嘅咧，系咪？就系白金汉宫啦。有人咧就出咗一篇文章，就叫做咧《The Gay Subculture in Early 18th Century London》。 嗯。 早即係18世紀初啦，倫敦嘅一啲即係 gay 嘅 subculture， 即係同志嘅次文化咁樣啦。咁啊，呢一篇文章裏面咧，佢居然咧就係揾咗好多嘅一啲歷史嘅資料，就話俾大家知道咧，其實白金漢宮呢一個地段前身係咩嚟？即係唔單止係18世紀初，甚至係早到去16世紀，甚至係17世紀， 唔通係 gay 未成為下次啦。首先咧，呢一篇嘅文章就披露话咧，经佢历史性嘅 research 之后咧，先发觉而家嘅白金汉宫以前咧喺16、17世紀咧，听讲系一个妓仔啦，同埋一个同志嘅妓仔。 哦， 咁我想知道啊，以前咧，史头婆知唔知嘅咧？ 咁前卫嘅，原来即系以前都有 gay street 嘅喺英国。 咁、然后呢篇文章里面仲要讲话咧，其实嗰阵时咧，白金汉宫嘅前身咧系一个叫做 Mulberry Garden（MULBERRY）。咁然后咧，据佢搜罗得出嘅一啲历史嘅文献咧，去证实咧，当其时呢个公园咧系好故事嘅。 哦， 系 系咪好劲啊？ 系、哦， 今时今日系白金汉宫哦。 系咯， 同埋呢一篇文章里面咧，讲到一样嘢咧，一个字眼咧，我以前系从未见过，但原来喺嗰阵时十六、十七世纪嘅伦敦咧，就相当之盛行嘅，就叫做 link boys。知唔知咩叫 link boys 啊、嗯、？link 啦 ，L I N K 啦， 嗯， 连结咁啊 ，link boys 一个字嘅啫。就形容當其時咧，原來喺呢一笪地方啦，甚至喺倫敦某啲區域咧，就會經常見到一個咧，可能戴住啲紳士高帽啊、道貌盎然嗰啲 nobleman 咧，嗰啲咁嘅 gentleman 咧，通常隔離咧就會有一個年青人咧，係幫佢挑燈， 哦， 拖窗挑燈嘅。 系， 咁於是乎咧，即係當年咧嗰陣時就冇所謂，即係同志 couple 啦，甚至同性戀嗰陣時都未出現呢個字眼添啦，甚至唔會揾到 LGBT 社群啦。但係其實同性嘅關係咧，已經喺社會裏面咧以一種唔同嘅形式出現咗。 即係其實係咪即係表面上就好似一個幫佢挑燈嘅一個，即係好似 assistant 咁樣嘅角色啦，但係其實即係嗰樣嘢嚟嘅， 係啦， 係咪咁嘅意思咧？ 你好好啊！概括晒啦，系嗰样嘢嚟嘅，所以我唔知道你讲系咩嗰样嘢啦。 系啦，即系其实佢哋系咩嘛？即系唔系我意思啫， 佢咪嗰挺咯， 嗰挺 嗰挺 嗰挺嗰件事， 唔系即系等于好似古希腊啫嘛。即系嗰时其实都系噶，即系一啲上年纪嘅男人咧，佢身边好似永远有一个美少年噶嘛。 嗯， 但系嗰阵时啲人咧就唔会觉得嗰样嘢咧系一个被剥削嘅关系啊，即系甚至觉得啊呢一个先至系好美麗值得歌頌嘅關係咯，當然時代就真係好唔同啦嚇嚇。咁當然咧，即係我哋今時今日已經嘅習慣咗，覺得即係如果嗰係未成年嘅少年嘅話咧，其實就係一個好不平衡，甚至係被剝削嘅關係啦嚇，不容我哋今時今日嘅即係文明啦所接受啦，係咪？甚至去聲討添啦。咁但係以前嘅世代真係我哋要去翻嗰個年代，用翻嗰個 context 去睇呢件事。咁但係呢啲咁嘅歷史文獻出翻之後，先發覺啊，今時今日嘅白金漢宮。原来喺十六、十七世纪咁噶， 系咯， 好似以前，好似以前好玩啲，唔知英女王知唔知咧？ 呢、這、一个就真系，我谂佢都未必知 道。佢而家知咯，咁而家咁出晒新闻咁样， 唔系佢可能会觉得， 唔系佢而家英女王太烦啦，系咪一个家嫂咁鬼烦？虽然佢喺美国都咁鬼烦，成日喺度硬住我咁样咧，唔得闲理啲咁嘅嘢噶啦。 嗯系啊，但系咧，我哋今日咧都讲咗嗱，呢一个就系讲紧即系而家即系白金汉宫以前嘅历史啦。咁但系其实我想话咧，即系我哋今日讲嘅 topic 咧，都好多系牵涉器官噶嘛。讲起器官咧， 冇啊，我冇讲过器官啊，系佢咋。 哦，好啦好啦，咁 我成日都提噶啦。 哦，我系咁，我而家讲多一单啦。咁原来喺韩国咧，即系啱啱喺较早前咧，就即系举行咗呢个 Gay Pride 啦。咁原来搞呢个 Gay Pride， 即系虽然呢一个成个活动系合法啦，咁但系原来咧，即系首尔嘅市政府咧唔系太高兴。咁啊，点解咧？原来咧当中咧有一个同志团体咧叫做姐姐母子啊 ，Onimoja。咁佢就喺即系搞呢一个活动嘅时候咧，佢就整咗一啲食物。咁嗰啲食物系咩嚟嘅咧？其实就曲奇饼嚟嘅。个问题就系咧，嗰啲曲奇饼咧上边佢哋就会系称之为呢一个鲍鱼曲奇，咁就唔系真系有嚿鲍鱼喺上边嘅，咁就系即系 好难食嘅。如果鲍鱼夹住曲奇， 咁啊咸就都得嘅，甜甜咸咸咁样啊嘛， 两嘢直情完全好似唔拉楞咁劈埋一齐咁样，点食啊？ 唔紧要啦，但系总之咧，其实嗰、那个即系鲍鱼嘅意思咧，其实就系即系女性嘅器官啦，咁就用咗一啲即系可能系挤咗啲 cream 啊，咁啊总之整到成个图案咧就系、是。又是那样东西你明白的了。是啦。咁他就是即是现在这个市政府呢就说、啊、你居然买一些即违法商品即这些是即 是有这个性的暗示在里面的。咁就说不得啦这样。咁但是呢就有一些即平权的人呢就很不满对于这样东西。咁他说原来呢在韩国呢其实本身呢有一个即唔关同志事啊本身呢根本他们的文化呢有一个产品呢就叫做星期酒。即係扯旗酒啊！即係扯即係啦，即係星期啦咁樣。咁其實係咩咧？就係、是、男人嘅器官喺嗰個酒樽上邊、即係向上咁樣啦，咁樣嘅一個圖案，其實是一啲酒嚟嘅啫。咁佢就話：你既然要禁呢一個鮑魚曲奇嘅話，咁點解我哋嘅星期酒你又唔禁咧？咁樣， 因為呢個係個父權嘅社會嘛。 哦，即係。解释晒所有嘢啦， 系啦，咁但系其实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上面咧封锁处处咧有好多借口嘅啫，咁但系问题系你戴住咩眼镜，你咪睇到啲乜嘢咯，系咪先？ 系啊， 咁嗰个真系食物嚟嘅啫，我顶多就系觉得好难食咯，两样嘢摆埋一齐。 冇鲍鱼噶都话， 唔系喺个造型嘅啫，系啲 cream 嚟嘅。我有见过外国咧，系即啲 cream 咁样扮，即系一个女性器官啦。咁喺啲 cupcake 上面噶。咁即系你食唔食就系、是、即系你自己选择啦。但我觉得我 OK 噶，我冇所谓噶，我当食物咁样一啖食沙律套嘅就好食。 你咩都摆入口。 朋友咧就係 Harry Styles 啦，點解我哋播佢呢首歌呢？因為佢哋九月份啊，佢九月份啱啱就做緊巡迴演唱會喺美國，咁佢就拎起即係有唔同嘅即係旗咧，揈嚟揈去，咁包括呢、這個、 即係扯起唔同嘅旗啦， 好啲啦，包括同志同埋 bisexual 嘅旗，佢都有揮舞嘅。 係啦，但我要補充一句咧，就係、是、其實唔係佢預備嘅。咁就係啲歌迷預備俾佢嘅，有啲咩旗掟上台咧，佢就掛起佢啊。咁、 okay. 但係當然佢自己都知道，哦呢、這個就係同志嘅 rainbow 嘅旗，呢、一個咧就係 bisexual 嘅旗。 最少佢肯 係啦，因為上個禮拜咧，原來喺國際間咧就係呢個雙性戀嘅同志周啊嘛，係咪？ Styles 嘅全新作品叫 Treat People with Kindness 啊，咁无论你系咪 Harry Styles 嘅忠实嘅歌迷啦，亦都即系不论到底 Harry Styles 系真直假挛定系假挛真直啦 ，OK， 但系我觉得佢至少有个成就就好劲嘅，佢真系咧完全咧即系以身作则去做咗个示范，就话俾大家知咧，时装系唔应该有性别嘅。 同埋佢演唱呢首歌揮舞住啲同志嘅國旗嘅時候咧，佢都話啊，今晚喺呢度咧，你就可以盡情咁做你自己啦。 係啦，同埋著阿媽嘅衫係佢著得最好睇嘅，所以勁嘅 Harry Styles， 鼓勵到大家。 好啦，今日星期自己人到此為止啦，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 拜拜。Bye bye